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籍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听沈从文的学生、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杜牧的诗《清明》。 昨天我们欣赏了沈从文的散文《云南看云》，这篇文章写于1940年，沈从文任教于西南联大期间。1938年到1946年，沈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40多年后，1986年，已是著名作家的汪曾祺写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从一个学生的角度观察沈先生的联大岁月的机会。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汪曾祺的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教创作靠讲不成，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还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的少了。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毫无系统，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听懂了他的话，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身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沈先生教写作，写得比说得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平息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 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此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儿，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时，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小的小型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20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多是在文林街20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上一个米线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1938年到1946年，一晃40多年了。 好了，汪曾祺的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我们欣赏完了。汪曾祺避开了下结论的窠臼，他不写沈从文讲课认真、备课用心、待人真诚这类话，而是用非常生动的细节告诉读者，沈从文是怎么教课、怎么待人的。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这已经都是40多年前的事儿了，可见印象之深、感触之深。从汪曾祺的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好的散文应该怎么构思、怎么下笔。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杜牧的诗《清明》。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牧所作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